着眼，看天空变亮，你的心依然是混沌，天边的云从红色变成白色，就像渐渐褪色的青春， 爱的勇气，作词姚谦，读歌人静瑜。朝着日落大道奔去，久别重逢，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？

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这悲喜，他被诅咒成对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。当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，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落空时 穿越到清朝，

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矛盾了，眼泪。

天归的季节，避开几缕夜车，沿夕光翻掠，避开眼底枯木，在心中炸裂。我也小心翼翼的过一些，得过情人度日，留枕边不缺，得过杯酒忘语，且碎如佛经，得过媚俗口福，将世故拒绝。 倔强，对我说，永远有。